董酒12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258。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由北京故事广播主办，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指导的2018年北京最美乡村故事征集活动现已启动。 您想分享自己的美丽乡村故事吗？声音故事投稿请登录懒人听书活动专区，文字故事投稿请发送邮箱北京最美乡村故事首字母@126.com。报名截止到9月10日。 满汉全席的大餐，还有千百种各具特色的小吃。豆汁儿就是其中颇具特色的一道小吃。2007年，北京豆汁儿食俗被列入到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期非遗时光节目，请听记者吉宁采制的报道：北京豆汁儿，下脚料的传奇。北京的初夏，偶尔出现的细雨伴着阵阵疾风密密地斜织着，一会儿功夫就把地面淋得变深了颜色。家住虎坊桥的王大爷清晨就顶着疾风细雨骑着电动车出发了，要去的是每天都去的老地方，天坛北门附近的锦心豆汁店。 每天两碗，我基本上这儿的常客，有7岁7、8岁，小时候就喝豆汁儿。那时候的豆汁儿是拎桶浇的，那一桶啊，2挑，很便宜的，1毛钱。那是解放初期，哎，我大爷哎，挑一挑，哎，有那街坊四邻的，我们买一喝去了。特美好。 王大爷今年71岁，说起豆汁儿，60年前那段美好的经历仿佛就在昨天。 怎么吆喝呀？豆汁儿粥，豆汁儿粥。哎，为了车子沿街叫卖，一听见都出来，拿盆儿拿碗的，再拿盆儿，我打点儿。夏天喝豆汁儿，你倍儿热，天气特别热，哎，喝的这个豆汁儿那必须得是热的，哎，吃喝完了以后舒服，出一身汗，哎，天冷都喝吃肉喝豆汁儿，它暖和呀。 这豆汁儿记住了，凉了不灵， 必须得烫。 王大爷说的热豆汁儿，指的是经过熬制的熟豆汁儿。今天多数的小吃店、京味餐馆中提供的都是这种冒着热气儿的熟豆汁儿。熟和生相对，有熟豆汁儿，就会有生豆汁儿。 6块钱的， 我这儿是6块，两桶要给。 位于北新桥2条的东直门豆汁儿店，就是几十年专营生豆汁儿的老店铺。到这儿来的食客，有不少是追了几十年的老主顾，喝的就是生豆汁儿这口。这对话是熟脸食客和服务人员之间的固定套路，没买过的肯定听不出门道。买生豆汁儿的会在窗口外告诉里面买多少，然后把自带的容器往窗口下的龙头上一对， 等到服务员一声招呼，生豆汁儿就顺着里面的管道流到了瓶瓶罐罐里，排在后面的人顶上，继续这套流程。 水也是那什么，是那个 从和平东桥乘车专程赶来的安女士排在第三个，她一连装了五个大可乐瓶。 七岁的小孩喝了几次了，慢慢的我们喝，他也喝，儿子他们儿媳妇都喝，儿媳妇拿这当水喝。 那时候家里的给了钱都不带买冰棍吃的，买喝豆汁去。 这可以生手两喝，让多少北京人魂牵梦萦的豆汁儿，其实只是做绿豆粉条或淀粉时剩下的下脚料，经过发酵等工序形成的一种看上去发灰绿色，闻起来发酸馊味的吃食。豆汁儿的起源已经不可考，据说早在辽宋时期就是民间的大众食品。据史料记载，260多年前的清乾隆18年夏天，民间粉房偶然用绿豆磨成的粉浆发酵变酸，尝起来酸甜可口，熬熟后味道更浓。乾隆皇帝曾经下谕，近日新兴豆汁儿一物，已派医吏部检查是否清洁可饮，如无不洁之物，着运部招募豆汁匠2-3名派在御膳房当差。由此源于民间的豆汁加入了宫廷御膳的行列，豆汁也深受社会名流的喜爱。抗日战争期间，梅兰芳寓居上海蓄须不出，弟子严慧珠从北京到上海演出，特带4斤装大瓶灌满豆汁儿，以尊师长。北京出生的西部歌王王洛宾，是喝完一口豆汁儿后才乘鹤归去的。梁实秋曾经在《雅舍谈吃》里说，不能喝豆汁儿的人，算不得是真正的北平人。文化学者作家崔代远在他的两部京味作品《京味》和《吃货词典》中写到了豆汁儿。崔代远认为，在北京，豆汁儿有着特别的属性。 豆汁儿呢，它在北京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是穿越社会阶层的，这个是它一个独特的性质。达官贵人也吃，社会名流也喝，老百姓也喝。 崔代远在《吃货词典》中还特别写了香港演员张国荣在护国寺小吃店品尝豆汁儿的故事。 那么其中呢，张国荣还特意强调说，我要尝尝你那北京的豆汁儿。当时这经理呢就说啊，说您最好别喝，为什么呢？说因为啊，可能您喝不惯。那张国荣还很坚持啊，说我一定得尝尝。说得了，那就给您端上一碗来吧。端上了一碗一尝，哎呀，说这个味儿太难以下咽了。那怎么办呢？这一大碗端上来了，后来张国荣说啊，你这样，你给我加一点白糖吧。之后呢就按他说的给他加了白糖，完了说问他味道怎么样啊，他说酸奶的感觉啊。这么着后来呢就留下了一个笑话哈，说这豆汁啊就是张国荣酸奶。 现如今豆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小吃店京味菜馆的餐桌上，喝豆汁的人也从北京扩大到了全国的范围。在崔代远的记忆里，豆汁的特点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但那种北京人追求的感觉却始终没变。 80年代以前吧，它可能啊是一种大众饮食的一部分，那么到现在我觉得它这个特点已经很模糊了，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了。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些人要去喝呢？主要呢他就是要那种感觉。对于北京人来讲，喝的是一种乡情，对外地人来讲呢，喝的是一种地域文化。 我是上海，我来北京待10几年了，但是我一直 家在上海、 这个、 工作在北京的盛女士就是特地来感受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的。在锦心豆汁店的小吃售卖窗口，盛女士犹豫再三后选择了一碗豆汁。 那么难喝，我觉得还行，感觉地上现在好像就好很多。 享受着挑战成功喜悦的盛女士不知道，她喝到的这碗普通的豆汁传承的正是老北京人熟知的豆汁丁的手艺。 打开历史行囊， 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清朝末年，一位姓丁的回民在北京卖豆汁儿出了名，后来世代传承，越做越好，人称豆汁儿丁。1958年，锦新豆汁儿店的前身蒜市口小吃店开张营业，豆汁儿是主要品种。此后多年，店里的豆汁儿一直延续着豆汁儿丁的做法，现在手艺传到了一个叫刘须水的师傅手里。 我是北京豆汁师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刘须水。 2007年，以锦新豆汁儿为代表的北京豆汁儿十足被列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而这前后锦新豆汁儿经历了一段起伏。2000年，店面随着两广大街改建被拆迁，几位干了30-40年的老师傅离开豆汁儿这个行当。2008年，便宜坊集团开始着手为旗下的锦新豆汁儿店挑选传承人，抢救豆汁儿这门老手艺。刘须水是当然的领头人选。 集团公司既然人家领导安排我这个事了，我就觉得这就是我的责任。他说豆汁店一定要把咱们这个东西抢救回来，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哎呦，当时脑袋都大了，我找了好多的资料， 其中有本叫《豆汁记》的书就看了不下10遍。他还找到豆汁丁的传人，面对面手把手的指导， 找了好几个师傅，他们就原来就是做豆汁的，去他们家叫他们给他们请教，请教完了按他们说那个自己练。师傅说就是第一个，咱们锦新豆汁店一定要算料，你要算好料，原材料这一块你要把住关。另外呢，就是咱们在制作过程中不能偷懒，一定要把这个量要掌握住。 刘须水把几位老前辈说到的每一个制作豆汁的细节都做了记录，在自己家里反复试验。 那时候天天都孩子先有味儿，他说这不什么味儿啊。 刘须水坚持每天做每天喝，尝过后怕不地道，又装了好多瓶送给几位老前辈鉴定。老师傅说稀了，刘须水回家又熬了新的再次送来，老师傅觉得有糊口了，他重头再来。如此试验了大半年的时间，刘须水实验出的豆汁儿终于得到了几位老前辈的认可，刘须水并不满足。 弄完了之后，我找那儿，找曾经东直门那儿住的人来帮的老住户，他们这个时候就是喝豆汁长大的这条人，口味很刁的。我说我豆汁你尝尝。 经过半年多的试验，2008年年底，刘须水制作的豆汁儿终于得到了广泛的认可。2013年6月6号，锦新豆汁儿店在天坛北门西侧重新开业，慕名而来的老北京又尝到了他们熟悉的豆汁儿味道。能做豆汁儿并不意味着门店就能平稳运行，锦新豆汁儿店开张后不久，一个新的挑战又降临了。 熬的时候他得站到那个大铜锅前面，整个我们这个师傅从手到肩，这个胳膊全是红色的起的那个痱子。我一看我们这个也是个挑战，我给领导说我这个再难弄，我要把这个锅给你要咱要造出来。 3个月后，经过刘须水的不懈努力，一个靠水保温且永不糊锅的双层内胆豆汁锅研制成功。这口锅不仅大大降低了熬豆汁师傅的劳动强度，更成为锦新豆汁店熬出正宗豆汁的一大法宝。今天已经掌握了豆汁制作精髓，并把接力棒不断向下传递的刘须水，依然认为熬豆汁是所有北京小吃中最难做的一种。 这个豆汁是最难做的一种，它变化，它在不停的变化。 通常生豆汁的形成需要经过绿豆浸泡、冲洗打浆、豆渣分离、隔夜发酵等环节， 而豆汁店所做的仅仅是把生豆汁加工成熟豆汁的过程。而为了适应更多年轻食客的口味，刘旭水也在尝试着豆汁口感的改良。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么做就是为了留住老北京的根儿。刘旭水所说的老北京的根儿，反映的是北京人的豆汁情节，同时也折射出豆汁作为一种小吃背后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在北京民俗协会会长高威看来，这也正是豆汁的神奇之处。 因为我觉得豆汁啊，它有一个最大一个特点哈、啊，它是把一个下脚料几乎近似于这个废物的这么一个材料，最后给做的非常神奇的这种效果。所以应该说，这么这个大雅大俗，而且是这个又适合皇亲国戚，又适合这个老百姓这种需求，这么一个饮食的这么一个素材，我觉得真的是找不出第二个来。所以他就把这个北京文化的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甚至于平中见奇的那种艺术性，他给发挥出来了。 北京人爱喝豆汁儿，并把喝豆汁儿当成一种享受，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差不多都有一份豆汁儿情节。一碗烫嘴的豆汁儿，几个酥脆的焦圈和一小碟咸香的酱菜，几乎成了人们享受北京小吃的经典途径。北京人为什么这么爱豆汁儿呢？高威认为主要原因有两点。 第一呢，就是因为很多孩子们从小就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喝那口，甚至于喝了一辈子。还有一个呢，就是北京人他对北京文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认同、一种凝聚和一种亲近，所以这时候他去喝这个豆汁的时候，他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向往、一种归属感。 作为2007年豆汁十足申遗的见证者，高威对那一幕还记忆犹新。高威说，今天当人们谈论起豆汁时，它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吃食，还是北京这座城市的一个符号。 当豆汁这个被评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后，它呢有利于人们去关注豆汁，而且也有利于人们去从这个豆汁当中呢挖掘出它所这个作为北京文化的符号所具有的这种载体、象征、内涵、本质、特点，就这些东西的认识。豆汁它所具有的那个几个特点，那不是正好反映出北京历史的这种悠久，北京作为帝都，它在这个整合文化和这个提升文化、这个影响各地文化当中的这种重要作用，那都通过豆汁能反映出来呀。更主要的，我觉得它是有一个价值，就是北京人他不去追求那种表面的奢华，我把这个豆汁就你都扔了的下小料，我给做成一种美味，这叫本事。所以这种平中见奇、艺术化的，它必须要需要这种文化的这种积淀和眼光去培养。 高威的观点在众多北京人那儿也得到了回应。 找那个味道，能找出一种感觉，你一口不接受，两口不接受，你慢慢喝，你一定会接受。你得理解它这东西。 我打小就喝这玩意儿，我觉得对身体挺好的。你要不喝点这个吧，老觉得心里缺点什么东西似的。 这个对身体有好处， 去火、 清肺、开胃，这是老北京的特色，是不是不能丢？这是老北京最喜欢这个。 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北京豆汁儿下脚料的传奇，采访吉宁，播音郭伟，录音合成梁和之，监制谢先进，出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为何总是这样，在我心中深藏着你，想要问你想不想陪我

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上回我们讲到，1986年的国际航天形势导致欧洲诸国处于被动不利的局面，而对中国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市场却十分有利。然而初次上阵的中国能否抓住这一契机呢？1986年4月初的一天，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代表团从北京乘坐波音747飞机前往美国进行有关卫星发射的商务接触。代表团团长乌可利，副团长上官世盘。自中国宣布对外承揽发射业务之后，特别是美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之后，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一下子成了全世界瞩目的对象。早在两个月前，瑞典公司便抢先与中国第一个签订了为其发射一颗邮政卫星的定作协议。紧接着，不少国家的公司也表示愿同中国进行接触、磋商和洽谈的印象。如此一个开局，对初出茅庐的中国来说，多少有点意外惊喜的感觉。但是，中国航天人同时也意识到，面对如此局势，世界各个航天大国绝不会等闲视之，也绝不肯让这种局势长久持续下去。比如，美国宇航局就迅速采取了各种弥补措施，正加紧提高竞争力。法国四处招揽生意，趁机扩大自己在国际市场的地盘。苏联也不肯放弃打入国际市场的雄心壮志，匆匆宣布将质子号火箭投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并在短短三个月里组织成立了卫星发射服务机构。而身居岛国一向精明的日本人更非等闲之辈，早就瞄准了这一时机，果断取消了具有800公斤发射能力的某火箭发射计划，而是直接加紧研制具有2吨发射能力的 H2 大型运载火箭，并以惊人的速度在华盛顿设立了卫星发射服务办事处，其目的显而易见，就是要趁机挤进国际商业发射市场。那么中国唯一的选择就是抓住这一空隙，趁机出击。而出击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威震世界的航天大国美利坚合众国。这是华盛顿的一个星期天上午8点整，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代表团在中国驻美大使馆一个会议大厅举行了关于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的报告会。这一天100多名听众挤挤一堂，会议大厅里座无虚席。听众中有美国外交部、国防部、运输部、商业部、宇航局等各政府部门近30名大小官员，还有媒体记者、各界名流、友好人士以及美籍华人等。他们既怀着一腔热忱，又揣着好奇的心情，第一次来听漂洋过海远道而来的中国人谈中国的火箭。首先，乌可利致开场白。他刚一走上讲台，全场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台下，又理了理嘴上那撮剪得整整齐齐的贺龙式小胡子，然后才亮开嗓门。在30分钟的演讲中，乌可利既讲了30年来中国航天事业走过的艰难历程，也讲了中国航天发展的美好前景，同时还讲了中国长征火箭的性能特点以及各种优惠政策。乌可利后来说，在那一刻，他仿佛感到自己不是站在国际讲台上， 而是跪在祖先传说中的草原天堂蒙巴圣地上。接下来，上官世盘以中国政府官员的身份做了关于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的报告。上官世盘的报告同样激起了听众一阵又一阵的掌声，人们听到的仿佛不是上官世盘个人的发言，而是多年沉默的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声音。的确，中国不能再封闭下去了，也不能再沉默下去了。千年的封闭与沉默导致的是科技的衰败，生产力的萎缩。今天尘封的国门已经开启，昨天的秘密不再是秘密，中国到了应该讲讲自己的时候了，也早就该讲讲自己了。因为中国不光搞出了原子弹、氢弹，还搞出了火箭、卫星，不光有了向世界展示自己的资格，也有了让世界认识自己的责任。你不讲，别人怎么知道你呢？你不说，别人怎么了解你呢？不知道你，不了解你，怎么走向你，如何接近你呢？果然，上官世盘的报告刚一结束，几十名记者便涌到他的身边，就中国火箭要承揽外国卫星发射问题纷纷提问。之后，所有华侨同胞也都赶到前台来，向全体代表团成员表示问候与祝贺。一位老华侨拉着乌可丽的手说，你们代表团来美国宣传中国火箭，太让我们高兴了。不过你知道美国有人在说什么吗？乌可丽问，他们说什么呀？他们说中国人在美国只能开饭馆。老华侨说完潸然泪下，乌可丽的内心也禁不住一阵发痛发酸。老华侨接着说道，我们听了以后泪水只有往肚子里咽呐。这时另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华侨也走过来，拉着代表团成员的手，眼泪汪汪地说，中国是火箭的故乡，今天火箭的故乡终于来人了，我活了70岁，终于盼到了，盼到了火箭，又回到了火箭的故乡。而几位年轻的美籍华人则拉着代表团成员的手，一定要请他们到华人餐厅去喝上几盅。当晚，几名知名的美籍华人还来到代表团的住处，热情诚恳地向代表团介绍了国际卫星市场的一些行情和背景。他们对代表团说，你们到了美国，人生地不熟，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商业卫星发射市场是商人们驰骋的世界，这里面的事情复杂着呢。如果遇上不摸底的公司找你们签合同，你们一定要把情况摸清楚之后再做决定，而不能见人就同意，有合同就签呢。这就好比说，本来是一个叫花子到你们家门口讨饭，你却把他当作上宾来接待，这样的话一下子就会把中国火箭的牌子搞臭了，以后的生意就难做了。第二天，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以头版头条的位置推出了一条新闻，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代表团到美国游说，企图与美国争夺卫星发射市场。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1990年4月7号，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 那一刻举世瞩目。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飞向太空港》，欢迎您继续收听。 是的，既然是国际商业市场，买卖就该大家做，竞争就该人人平等，任何国家和个人都不能独霸市场，这是商业市场的规律。为了扩大影响，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代表团又分成四个小组，分别在华盛顿、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等地宣传中国火箭，并同十多个卫星公司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与交流。然而，远在东方、初出茅庐的中国，想一下子跑到称霸世界的航天大国来抢饭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代表团最先接触的是美国休斯卫星公司。由于中国火箭专家首次涉足世界商业发射市场，一无基础，二无资本，三无关系，靠的仅仅是几张皱皱巴巴的火箭图纸和几张嘴，所以代表团第一天到美国休斯卫星公司，首先就感觉被人瞧不起，美国人压根儿就没把他们这群黄皮肤的中国人放在眼里。美国休斯卫星公司的人与中国代表团的专家们见面握手的时候，伸出的手既无力度也无温度，更无诚意，完全是一种礼节性的表示而已。甚至有个别美国人怀抱双臂爱搭不理的，眼睛里多少还透出几丝轻蔑。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代表团与第二家美国卫星公司接触的时候，情况同样不妙。甚至有一次，中国代表团按照事先与对方的约定，风尘仆仆地赶到美国一家卫星公司的时候，却被对方当成皮包公司的说客，毫不客气地拒之门外了。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代表团又找到第三家美国卫星公司，这家公司还算不错，总算给了面子，让他们进了公司的大门。可是当这家公司的一位副总裁出面接待的时候，并不热情，也看不出有多少诚意，尤其是当中方提出就某些发射事宜进行洽谈的时候，这位副总裁态度很是傲慢，看了中国专家一眼，张口就说，洽谈当然可以，不过按我们西方人的规矩，得先付洽谈费。吴可立一头雾水，啊，洽谈费？什么洽谈费啊？就是先付钱。吴可立一听要钱，不可思议，只好免谈。之后，吴可立又掏出了一份三四页的意见书，用试探性的口气对这位副总裁说，我们准备了一份意见书啊，请您看看是否有合作的基础啊。这位副总裁拿起意见书翻了一下，说了一句话，等你们能拿得出一尺厚的意见书之后，再来谈吧。吴可立很不解，问为什么呀？副总裁抬腕看了看表，先生，对不起，我们约定的时间已经到了。一连在三家公司受挫，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代表团颇感沮丧。这时候，有的美籍华人便指点他们说，你们与美国公司打交道，光凭嘴说不行，得有一个招标书之类的东西。但美籍华人说的这个招标书具体究竟是怎么回事，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代表团并不明白，有的团员甚至还是第一次听说。 比如招标书在商务中起到什么作用，起到多大作用，怎么运作，他们一点也搞不清楚，脑子里只有一个大概的概念。至于招标书具体应该怎么写，更是一无所知。于是他们只好找到第四家美国公司，想请对方帮他们编写一份招标书。在他们的概念中，请美方帮着编写一份招标书，就像在国内随便找个人帮着起草一份企划稿，小事一桩，算不了什么。于是他们来到一家公司，开诚布公说明来意。啊，我们想请你们帮着编写一份招标书。这个公司负责人听了之后说，啊，帮你们编写招标书啊，当然可以了。乌可利一听很高兴啊，几天来的一桩心事总算有了着落。不过你们得先付定金。一听又是要钱，乌可利转身就想走。在走之前，他还是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了一句，那定金要付多少钱呢？定金嘛，100万美元吧。什么？100万美元？乌可利和代表团成员个个惊得目瞪口呆。等他们清醒过来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握手，然后马上拜拜。接下来他们又找到一家美国公司，可是当他们刚与这家公司的人见面，对方就让他们介绍自己的专业背景，意思是看看你呀，有没有谈论发射火箭问题的资格。等乌可利他们介绍了自己的专业背景之后，对方又提出了一个稀奇古怪的问题。对方说，你们西昌发射场四周都是山，发射卫星的时候，要是火箭喷出的火把大山给冲倒了，山再翻过来把火箭推倒了，怎么办呢？乌可利一听这话感到很恼火，便来了脾气，毫不客气地回敬说，你们说的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个问题，我们西昌卫星发射场发射了那么多颗卫星，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你说的那种情况。很显然，你们提的这个问题是没有依据的。如果你们不信的话，我可以邀请你们去西昌卫星发射场参观一次我们的发射，看看到底是不是像你们说的那样。其实，刚才讲的发生了这些不愉快，算不了什么。乌可利曾经告诉我，真正让中国代表团感到气愤的是后来与美国特雷卫星公司打交道时发生的那件事。那天按照事先的约定，乌可利与美国特雷卫星公司的总经理舒尔茨先生进行了会谈。两个人相见之后，乌可利刚一落座，舒尔茨先生便将一本画报递到他的手上说，先看看这个吧。乌可利接过画报一看，惊呆了。画报第九页竟有这样一幅漫画，四个啤酒瓶子组成一个发射架，发射架上又挂着一串又粗又长的鞭炮，鞭炮上写着中国长征三号。乌可利气得手指发颤，半晌说不出话，真是奇耻大辱啊。舒尔斯先生叹了口气说，哎，这就是有些美国人对你们中国航天技术的评价。他们认为你们的发射架是啤酒瓶子做的，不保险，而长征三号火箭就像一挂小孩子玩耍的鞭炮。乌可利啪的一声合上画报说，是的，我们这次到美国来，有人还问我中国有没有自来水。舒尔茨反倒惊讶起来，啊，什么，竟有这样的事儿？乌可利说，我回答他们说，中国不仅有自来水，还有原子弹氢弹， 翼次计算机，还有同步通信卫星，还有长征火箭。乌可丽一口气说完，非常激动，满脸通红。舒尔斯先生望着气呼呼的乌可丽，深感歉意，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片刻，乌可丽转过身来说：舒尔斯先生，谢谢您今天让我看到了这幅漫画，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知您能否如我所愿。舒尔斯先生说：你有什么请求啊？请讲，我一定尽力而为。乌可丽抖了抖手里的画报，平静地说：这本画报您能不能送给我？啊，你要它干嘛？我要把它带回我的祖国去，让我的同胞们都好好看看，然后再把它放到博物馆里，做个永久的纪念。啊，既然如此，那就随意吧。乌可丽抓起画报转身离去。中国代表团此次去美国游说长达半月，在这半个月里，尽管代表团成员碰到了很多坎坷，遇到了不少挫折，甚至还经历了一些有苦难言的辛酸，但是到了后期，当休斯公司的一位首席科学家认真地听取了中方介绍的长征系列火箭的详细情况以后，认为用中国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美国的卫星，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也是可信的，这让美国的一些卫星公司对中国火箭的信任度明显增加了，双方最终还是进入了商务性的谈判阶段。因此，就首次出征而言，中国代表团这次游说美国，虽不能说是首战告捷，也算是可圈可点。不光与美国泛美太平洋公司、多美尼影视卫星公司等签订了六个定作协议，还与美国特雷公司草签了两个发射合同。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1986年夏，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第一次在国际空间商务会议亮相，此后20多颗不同类型的卫星开始向中国靠拢。在此期间，中国长征三号火箭经历了哪些考验和刁难呢？发射外国卫星的计划又为何差点流产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李明生所著的《飞向太空港》，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李雷，录音孟孟，制作张雅娇。 威名是世物，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 满纸荒唐言， 一瞧啊，比那画好上了十倍。 一把辛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解其中味， 丢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 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贾雨村当上金陵应天府的知府，上任就碰上一起棘手的人命案，他也想啊，抓凶手为死者报仇，做个名吹青史的好官，好报答贾政荐举之恩，皇上二次重用之恩。哪知道衙门的一个差人是当初葫芦庙的和尚，他认识贾雨村，怕他吃亏，给他使眼色，不让他发飞签火票抓人。贾雨村聪明啊，已经看见了，就把他领到内室，俩人一交谈，原来是老熟人。这个葫芦僧说，贾老爷，这个薛蟠你抓不得，因为什么呢？我给你看见东西。说着送他一张抄写的护身符，实际是人名单。贾雨村接过来一看，哟，吓了一大跳，心想这可不好办。哎呀，我要是抓这个薛蟠，我的官保不住了，我不抓，与良心下不去，这可如何是好？那上边写的什么呢？前边是四句顺口溜，说的是本地的四大豪门附身。上边写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每句后边还有小字儿，注着这一家族的家世宗支，多少门在金陵本地，多少支儿在京城为官等等。书中暗表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指的就是老贾家。老贾家在京城荣宁二府，同时在金陵有好多亲戚。第二句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这个史是指姓史的，贾母娘家姓史，都管他叫史太君呢，是名门望族啊，居官的经商的太多了。第三句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老王家在金陵是大户，就是贾政夫人王氏的娘家，也是王熙凤的娘家。王氏有哥哥，一个在金陵，另一个在京城，官拜经营节度使，叫王子腾啊。王氏呢还有个妹妹嫁给老薛家了。第四句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这好大雪指的就是老薛家。老薛家是谁呀？就是王夫人的妹妹嫁到薛家，薛家的儿子薛蟠，他家打死人命。这个薛蟠呢就是薛宝钗的哥哥。当然这些事儿现在贾雨村还琢磨不透。就在这么功夫，外边有人说话，老爷，金陵王老爷来拜访。贾雨村说，好，我这就出营。说着叫这个门子在里边等候他，整整衣冠出去了。出去一顿饭的功夫，贾雨村又回到密室，细细地问这个案子。这个门子说，贾老爷，刚才来的是不是金陵王啊？这个金陵王可就是凶手薛蟠的亲舅舅啊。你说对了，王老爷也是为此事而来，你看怎么样？这个金陵王比东海王都阔气啊。现在 贾家、史家、王家、薛家四家结联姻，有亲戚，一荣结荣，一损结损，互相扶持。今主犯薛蟠，就是丰年好大雪，雪就是薛。老薛家是皇商买办，有权有势。他不单靠这三家世交亲戚，就外省的也太多了，本地也不少，京城也有。老爷，如今你抓谁呀？贾雨村一听，嘿，这个葫芦僧门子看来是对着案子门清，便笑了笑，哎，看来你是知道凶手下落了。不瞒老爷说，不但凶手逃往何处小人知道，就连拐卖之人与那死鬼买主小人也尽知啊。被打死那死鬼乃是一小乡绅之子，名叫冯娟，父母早亡，并无兄弟姐妹，只他一个人靠老人留下一点产业过日子，年过二十尚未娶亲。可巧这回看中了人贩子卖的丫头，交了钱，准备三天后是黄道吉日迎娶过门。谁能知道这个拐子把这一女卖了两家，得了两份银钱。他想跑到外省了事，偏又被抓回来了，被两家抓住一顿胖揍。可这两家呢都不要银子，非要活人不可，这么一争，两下吵起了。薛家公子一声令下，把冯家公子给打得稀烂，回家三天便死了。这冯公子啊，银子也花了，媳妇儿也没娶成，还搭上条命，你说冤不冤吧？这薛公子呢，是由着性子干，天不怕地不怕的主，人称呆霸王。他打死了人，夺下了丫头，哎，像没事儿一样。一家人还想进京呢。还有，老爷，您知道被拐卖的丫头是谁吗？贾雨村说：“我哪知道啊？嗨，说起那丫头来呀，还算是老爷的大恩人呢。”嗯，贾雨村吃了一惊：“怎么，那丫头是我恩人，跟我什么关系？”我打听个人儿，甄老夫子，你还记住记不住？啊，我知道，葫芦庙旁边住的甄老先生啊。对呀，甄老先生有个千金叫英莲，你还记得这个小姑娘吗？啊，对呀，嗨，被拐卖那个丫头就是小英莲呐。嗯，贾雨村愣在那儿了，他想，真是尹家的事儿，我听焦杏跟我说过，说是英莲丢了，哎，怎么能到金陵呢？想着这儿问着门子，这个姑娘不是丢了吗？她怎么又被卖到金陵了呢？她是这么回事，那年呢，她跟家人霍启上街上看灯，那霍启上茅厕的功夫，小英莲被拍花的给拍走了，后来卖给人贩子，卖来卖去也不知道卖了多少家，最后在一个僻静处养了几年，今年呢有十二三岁了，论容貌，嘿，出息得很标致，就这样把他带到了大城市来。当年这孩子呢，我们天天逗他玩，虽然搁了十来年了，可模样出息得整齐些，大概面貌还没改，熟人还认得出来。更主要，他眉目间有一颗胭脂痣，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偏巧这个骗子又租了我们家房东的一间房，我们搭街坊，有时候这个骗子不在家，我就问过那孩子，他呀被人打怕了，不敢说，只说这个骗子是他亲爹，因无钱还债只得卖他，后来又听说什么冯公子花钱买他，要娶他为妻，三日后过门，我就让我媳妇儿啊劝他，告诉他 冯公子家里日子还可以，又没有老婆，你过门之后是正经的人家，就算有了归宿了。谁也没想到又节外生枝啊。 哦， 贾雨村听了长叹一声，哎，真没想到啊，这个英莲命这么苦。哎，那么甄老先生有没有下落？他们怎么想起这个事儿了？前文我交代过，贾雨村到大如州当知县的时候，不是取得交姓吗？就知道甄士隐走了，他还惦着是不是回来了。这个葫芦僧说，嗨，不知道哪去了，听说出家了，疯疯癫癫的，我看也活不了了。后来听说封氏夫人苦度光阴，现在封夫人也没信儿了。英莲这孩子这么苦，长得又好，真是有命无运呐。贾雨村听到这儿，心是上下翻腾。老甄家事儿他很清楚，交姓说过多少次了，按说对我有恩，我应该救英莲，抓凶手，替冯渊报仇。可是我刚上任，得罪了薛家，就断了我的前程。他问着门子，现如今我应该怎么管呢？这个案子应该怎么断法？这个葫芦僧笑了，老爷，您办事儿挺爽快的，哎，今天怎么没主见了呢？哎，倘若我没有说错，老爷您这次升迁至此，也是贾府之力吧。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贾家，贾府老夫人就是史太君金陵一个史，既是薛家与贾家有亲，贾政老爷的王夫人又是薛蟠的亲姨妈，老爷你何不顺水推舟，做个整人情，把此案了结，日后也好去见贾老爷，也算报答他荐举之情啊。贾雨村说，你说的倒是有理，但事关人命，我又蒙皇上恩典重新委用，实是再造之恩，应当竭力尽忠朝廷，哪能因私废法，我实不忍之啊。这阵贾雨村倒说的心里话，哪知那门子葫芦僧冷笑了一声，嘿嘿，老爷你说的有理，可如今世上却是行不通的。你岂不闻古人说得好，大丈夫相识而动，能求吉避凶，方为俊杰呀。要照老爷的说法去做，非但不能报效朝廷，还恐自身难保，老爷可要三思啊。贾雨村想了好一阵才抬起头来说，哎，那依你说怎么断呢？嘿嘿，小人给老爷想出一个好主意，您呢过一两天再升堂，升堂的时候只管虚张声势，动文书发签票抓人，元凶你是抓不着的，这样原告一定求老爷将薛家族人带来拷问，追问凶手的下落。等明儿个呢，我在暗中调停，叫老薛家人呢来报说薛公子暴病身亡，再找个郎中出个证据，人死了不就完了吗？老爷你再断呢，或由拐子一人所起，依法严办，余不追及。想那苦主老冯家也没亲人，只剩下家仆下人，嗨，不过是为点钱呗，薛家有的是钱，给他们些个发丧费，老爷您断500也行，1000也行，这从人命案就结了，你也算报答贾府荐举之恩了。贾雨村听了苦笑了笑， 事到如今只能依你的办法了，可要严密呀。我知道。到了升堂结案这天，全照着密室里门子小葫芦僧定好的神法，还说什么薛冯二人是前世冤家，冤冤相报，所以前后俱亡，让老薛家拿出800两银子给老冯家，果然三下五除二，胡了八都的就把这案子结了。这就叫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葫芦者糊涂也。贾雨村退了堂，马上修书两封，一封送到京都贾府贾政那儿，另一封呢送到了京都经营节度使王子腾那儿。王子腾是薛蟠亲舅舅，贾政是薛蟠的亲姨父，内容一个样，都是令生之事已定，不必多虑。这个贾雨村把薛蟠的人命案给了结了，后来王子腾为了报恩呢，又给他升官了。本地的王老爷也是薛蟠在金陵的一个舅舅，也派人送了信，这都不必细说了。倒是出主意的那个门子，就是那个葫芦僧，是个知情人，贾雨村不放心呐，想方设法抓他一时之错，把他充军发配到海南岛去了。回头咱们单说打死人的呆霸王薛蟠。这个薛蟠表字文起，今年才20岁，可是个百万富翁，现领的是内务府皇粮俸禄，专门给皇上宫里头置买东西。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皇商买办，上过学却不认识几个字儿。他是赖祖父啊薛公旧日的情分，捐了个买办的虚名，领分俸禄。实际上买办理财的事儿，他是一点儿也不懂，全靠府里的老管家操办。他每天呢，只会斗鸡跑马喝酒赌钱。母亲王氏今年40岁，是贾府王夫人的亲妹妹。薛蟠有个妹妹比他小几岁，乳名宝钗，是生得体态丰盈，肌肤细腻，举止文雅。他父亲活着时候就酷爱这个女儿，教她读书写字，肚子的东西比他哥哥盛强10倍。自从父亲过世之后，宝钗见他哥哥整天不务正业，更一点儿不体谅母亲，便不再写字读书了，只是留心贞职和家事，为母亲分忧。新近听说皇上宠诗上礼，征采才能，还大降恩典，除了聘选嫔妃呀，凡是官宦名家之女皆可报名入学，选中的可以跟公主郡主入学陪读，充为才人之职，就是当女官。薛母同女儿薛宝钗一商量，就想入京待选，顺便呢也看看老姐姐。又因为薛蟠年轻不懂得经营管理，经理的买卖也让人坑得差不多了，也该找个明白人给管一管。于是跟薛蟠一说，薛蟠乐坏了，进京这好啊，京城是第一繁华之地，早享一游，又可以一路上游山玩水，到京城呢再找那些个有钱的亲戚走动走动，顺便把京里的买卖铺户整一整，把那些旧账也结了，再拉点新买卖。所以就预备了大车小辆，准备动身。偏巧薛蟠碰上了英莲，他这才发生了前边为了征人打死冯渊的事儿。因为打死人命了不敢动，在家忍着吧，所以哪也没去，官司过去了，这才踏踏实实的准备进京。宅选良辰吉日，薛母薛蟠薛宝钗带着大车小辆礼品 登城赞路，一路上无非是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非止一日。这一日来到了京城，直奔荣国府而来。来到荣国府门外，和家人一说，有人往府里边送信来找王夫人。王夫人呢，这几天正犯愁呢，她的哥哥王子腾高升了，升为八府巡按奉旨出京去了。正愁京里少了娘家人往来，忽然家人报府门外金陵薛姨妈一家人来了。哎呀，可把王夫人乐坏了，忙带着女儿媳妇出厅迎接。姐妹俩见面之后手拉手来到了里边，老姐俩久别重逢，悲喜交加，急忙又引见贾母，把远路带来的礼物土特产献上来，真是人人有份，老薛家有钱呢。然后王夫人设宴给薛姨妈接风，贾政也参加了。贾政看了看薛蟠，心里明白这可不是个省油灯，不好管教。又看了看薛宝钗，哟，这姑娘可了不得，是福相，长得又好，将来准有出息。贾政想，现在老薛的人到我的府怎么安排呢？哎，有了，也得照顾照顾，谁让他们孤儿寡母呢？想到这儿说，姨太太已有年纪了，外甥年轻，到了京城，人生地不熟的，得有人照应，免得啊别生是非。这么办吧，就住在我们这儿，东北角上梨香院内有十多间空房闲着，打扫打扫，请姨太太和姐儿哥的住下为好。王夫人高兴，但是不敢答应，为什么？得请示婆母。这阵贾母也派人送信，说请姨太太就在这住下吧，大家好亲近亲近，我呀就愿意人多热闹。薛姨妈也正想这么做，省得儿子在外边惹事闯祸。是啊，刚打死人了了案子，到京城再惹事儿，不叫人操心吗？行啊，既然这么说，姐姐，那我给你们添麻烦了，日常费用共计就都免了，由我们自备就是。王夫人知道老薛家有的是钱，不在乎这些，也不再客气，就这样薛家就住在梨香院内。薛姨妈没事和王夫人在一块聊天，姐妹很好。薛宝钗和林黛玉、贾宝玉、迎春等人在一起下棋、看书、做针线活也有情趣，可这呆霸王薛蟠在府里住上一个多月的光景，和贾府族中的所有子侄都混熟了。那些浪荡子弟没有不跟他往来的，今天喝酒，明天光花，后天聚赌嫖娼。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康叔叔，哎呀哎呀， 七七八八三道腰， 七七八八三道腰，七七七，对， 七七七八八三道腰啊，对，是我啊，对，哎、啊，找到钱以后马上回去啊，就这样啊，对。 曹局长，我打听一下呀、 啊，你说 有没有那样银行？ 什么银行啊？ 就是没人看着，用钱随便拿。 用钱随便，好像目前还没有这种银行。 我姑娘说有，想用多少到那就拿多少。 啊，刚才呀、啊，你说的那个叫做自动取款机。 对，是自动的。 啊，那你跟我来啊。 你知道吗？ 啊，对，我告诉你，哎、你看，这就是。 哎呀，这就是啊。 对对对对。 哎呀，这大铁箱子，这家得装老钱了。哎，这哪打不开呀、啊？ 等会儿，你要在这里搞钱啊，那你应该还有一张那个小卡卡。 卡呀？ 对对对， 我有。 啊。 我女儿出过钱给我留下的。 啊。放到嘛去？哎，我跟你讲啊，这个机器是这个样子，哎。 手续健全。 啊哈哈哈。 这取钱可得备点人儿，同志呀，谢谢你了，再见。 同志再见。那我也去在这里搞钱。 那你就先搞吧。 不，你先搞。 你先搞吧。 哎，大妈，长辈优先，女婿优先啊！不要客气啊。 我这人咋这么热情呢？越热情越得加小心。你没听人家说吗？他们作案的主要对象就是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三八妇女。 你是第一次用这个机器啊？啊，我跟你讲啊，它有两个口口，那么上面那个口口放卡，上面就出钱。但是如果你把卡卡放到上面了，那上面就不出钱的。 你说的是上是下呀？ 上。 哎呀， 上呀！哎呀，这不是上吗？这不是上吗？你看，北方人呐、啊、就是这样，煞煞不分。你不要忘记自己那个密码啊！ 我知道，细细八八三二幺 啊， 细细八八三二幺。 等等等等等，你这个是我老婆的电话。 查你的电话 啊？ 哎呀，那我的号码呢？ 那你自己忘哪里去了？ 我没忘啊，这我背下来了。妈，你打电话，细细细把我的号码吸到这里头来了。 哎，我说是， 你看他又吸上了，你这…… 哎呀，告诉你不要催我，现在这里只有一个老太太，哎，老太太的钱一出来，我的钱马上找到手，在老地方等我啊！ 坏了，碰上团伙了！ 你往哪走啊？钱没有找到手，你走得了吗？老实点。他妈，哎，密码想起来没有？ 没，那没想起，我不取了。 来来，刚才都怪我，我来帮你想。来来来， 我不取了。 哎、啊，坐坐坐。 我不取了。 哎，干嘛干嘛？哎，没关系。大妈，在搞钱这方面我是很有经验。 你总干这事儿 啊？ 对对对。啊，大妈，你的门牌号码是多少？ 康庄小区五楼八号，那啥，锦南派出所。 电话号码？ 666-2323。 我去。你的出生年月日， 1931年9月8事变，连惊带吓。我妈说生我是早产。 哎，咋？哪一个是你的命？ 哪个也不是啊！ 哎呀，如果这样，那你就麻烦了。 哎，同志，我先生，能让我说两句话吗？ 啊，你说，你说。 人家古人说呀，君子求财，取之有道。 对对， 那钱不常花，人常见。 是是是是， 你看你多年轻，多漂亮，干点啥不好？何必走那犯罪道路呢？ 赵雪 啊， 你说什么？哎呀，真是，哎呀，难怪我太太说呀，做好人都不是随便去做的。啊，这样，大妈，你呀，想你的密码，我取我的钱。真是好心当做驴肝肺，八八细细细细，你看这是什么？人民币呀！如果不是帮助你啊，我的钱早就搞到手了，是不是？ 那取走那么多钱，那箱里可能没了。你说我还有啥用了？连个号码都记不住，你说这不完了吗？ 哎呀，大妈，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啊！ 那我那号码咋还没了呢？ 你这样会生病的。 那过年等着花钱呢。 哎呀，大妈大妈，你不要着急啊。这样，如果你等着钱用，就先从我这里拿一些去，好吧？ 我、哎、咱俩素不相识，我哪能用你的钱呢？ 大妈妈呀，你的门牌号码我已经知道了嘛。再说我会找你的啊。就这样啊，好，再见。 哎，回来。我不用，孩子，大妈看出来了，你是好人，真对不起，刚才大妈把你当成坏蛋了。 没关系，你现在把我当好蛋，我很开心的。 你要是诚心帮大妈呀， 你就帮大妈想想，大妈呀信得过你啊。 好，我就帮到底了。你 帮我想一想。 不要着急啊，慢慢想。 哎， 你坐。对，你的女儿出国以前，她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纸条啊？还说过什么话没有？ 纸条是，想起来了。 好， 我女儿说呀，有一首歌，最后一句就是我的号码。 什么歌？ 忘了。 哎，你是什么样子的歌？ 就是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啥的歌。 哦，那一定是一首爱情歌曲。 爱情歌曲， 而且里面是有数字的， 还带数字的。 几几年呐、啊？月呀、啊， 日 呀、 啊。 你唱，你唱，我知道。 我唱。 一百唱。 1937年呐、啊，八路军拉大栓呐、啊，瞄了一个准儿，啪，打死一个翻译官。这没爱情，这有人命啊！这38年那么呼喊，拉大栓的 吗？那就更不行，又要出人命了。再换一首。 39年呐、啊，拉呀嘛拉大栓、嗯，我这大栓是拉不开的。这个你唱吧，我 唱 不 好， 你唱，来，你给大妈唱， 你 们愿意 接。你问我爱你，我爱你， 解放前来，这歌不是，你再唱，再唱， 再唱。穿越的姑娘叫小芳，谢谢你给我的爱，帮我度过那个年代。 别唱了，我好冷。这歌， 大妈大妈你好吗？大哥大哥你好吗？大哥大哥， 我咋还掉羊圈了？这歌也不是， 我都不唱，你上条歌，我端一条都不会唱了。时间不早，我要是该走了啊，对不起啊，大妈。我再提醒你一句，除了你的女儿以外，还有什么好朋友知道这个密码，去找找他们啊！就这样。 好，哎，对了，就这首歌，朋友，快唱朋友。 朋友，我快唱。 朋友， 朋友，只要来呀，哥。 不是这鸟语的。 朋友再见，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还没找着，你再啥见呢？你再唱，再找。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 ，现在你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该帮你的走的走， 行，就这句， 来帮你来走的走， 就这句， 241211，哎呀，哎呀，找到了，太好了，哎呀，坏了，大妈。你的密码我都知道了， 你还跟我说那干啥？你的号码告诉我了，888，信信信， 对，信信信， 多好的孩子，就是舌头不好使。 2431211，怎么你看？ 哎呀，难怪大姐还都卡了 OK， 卡了 OK， 这卡呀可真要 OK 呀！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北京时间10点整，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猜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 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搜封他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搜封他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江沃、冯琛、左文三人在经历了可怕的成人礼之后达成了骷髅协议，发誓今后彼此掌控，绝不背叛。可怕的联盟在他们成人之后也为他们赢得了金钱、名誉和社会地位。夏森看着左文的侧脸，他永远猜不透这位女老板，因为他永远不敢直视左文的眼睛。他总觉得左文的眼睛像深渊，里边盘踞着某个神秘的东西，有着神秘的力量，那是夏芬终其一生也无法触及的领域。左文与嘉宾们轻声谈笑，感谢他们捧场。左总啊，你老公怎么没来呀？害羞吗？女宾打趣道。他呀，最近忙得焦头烂额，昨天晚上又是通宵，我让他迟些再来。左文说。哟，好体贴呀。女宾咯咯地笑。这是的，能撑下来就不容易。一位男宾挺着大肚子缓缓说道。夏芬忽然碰了碰左文的胳膊，示意他往广场西南边望去。左文顺着夏芬的视线瞥了一眼，看见了骆子轩。左文迎向骆子轩，途中夏芬咕哝道，他还真敢来啊，有什么不敢的，天地这么大。左文来到骆子轩身边客气地说，骆小姐，欢迎你来参加庆典。骆子轩傲慢地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只是陪我妈来散散心。旁边的夏芬皱了皱眉头，骆子轩的母亲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骆子轩仰仗他妈的威势向来霸道，其装扮超凡脱俗，虽然容貌姣好，嘴巴里却吐不出什么漂亮话，对左文尤甚。夏芬忍不住插嘴，骆小姐怎么这样讲话呢？骆子轩瞥了夏芬一眼，我跟你主人讲话，你算什么东西？夏芬气得满脸涨红，我们老板尊重你，过来跟你打招呼，你怎么……话还没说完，左文抬手制止了他。左文不仅不生气，脸上还挂着淡淡的笑意。骆小姐，不管怎样，感谢你的光临，等一会儿要进行公益拍卖，慈善事业需要每个人付出真心。骆子轩根本没理睬左文，转脸对身边人说，丁秘书，来喝水。丁秘书愣了一下，身前身后到处都是饮品，这摆明了是给东道主难堪啊。丁秘书马上说，哦，我让他们把水送进来。说着拿出手机给广场外边下了指令。左文毫不介意，自己朝主席台走去，夏芬赶忙跟过去。文姐，你太能忍了。左文笑一笑说，不是忍，是给面子，给他妈面子。夏芬不吭声了。骆子轩的妈妈是嘉宾名单上排列第一的 L 夫人。文姐，我服了，你的气度太大了。夏芬由衷地说道。骆子轩之所以对左文无礼，就是为了出口恶气。他和左文是竞争对手，曾一度抢夺本市的市场。骆子轩马上得手，却又被左文抢去，生意变成了恩怨。作为失败者的骆子轩扬言要让左文吃得下 咽不下。今天堂而皇之的到开业典礼上挑事儿，就是故意为之。上午10:10，左文的开业致辞结束后，便独自回到休息室。他拿出手机，拨通一个号码，轻声交谈起来。玉府整形美容医院的巨大玻璃窗正对着一座旧式园林。传闻园林的旧主是国民党一位高官，是个风景绝佳的好地方。医院三楼的会客室专门用于接待贵宾，装饰风格不逊于对面的园林。但这间会客室最有名的并不是风景，而是茶以及茶童。这里根据客人的性别，院长会选择不同的茶童招待。眼前是一位女宾客，因此院长派出了镇院之宝，一对双胞胎茶童。两名一模一样的美少年，看起来17-18岁，身穿双排扣的白色制服，扣子镶着金边，唇红齿白，深邃的眼睛里有淡淡的忧郁。就连见多识广的女宾客乍见这对双胞胎美少年，不禁也是芳心乱跳。院长果然名不虚传啊。女客掩饰地笑一笑，姜沃那张娃娃脸几乎没什么变化，只淡淡增添了几分岁月的痕迹，多了些沉稳老练。啊，我是做这一行的，当然得有点与众不同的东西。 啊，难怪啊，这是医院的招牌啊。 女客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手掌轻轻拍了拍胸口。 这两个美少年啊，一定是姜院长的技术产品喽。 来这里品茗的客人，想到真相后，多多少少会流露出这样的眼神，好像在欣赏两件工艺品。茶童们早就习以为常。少年们开始施展茶艺功夫，手指灵活漂亮，修长圆润，比女人的手还白净。女客忍不住想摸一摸。姜沃冷眼旁观，嘴角噙笑，他的思绪莫名回到往昔，仿佛一只钟摆倏地碰了一下边缘，霎时又摆荡回来，目光仍然停留在茶杯上。 姜院长走神了。 女客嘻嘻笑道。 哪里？ 姜沃抿了抿唇，居然被人窥到了片刻的游离，这是不应该的。他顺势说道， 想起一些往事，偶然，碎片。 今天真是开了眼界，也明白了姜院长被人称为大师的缘由。如此年轻有为，我都不知该怎样赞美了。 女客掩嘴轻笑，却被呛住了似的咳嗽起来。两个美少年仿佛接到了指令，其中一个美少年起身轻轻拍抚女客的后背，帮她理气平喘，另一个美少年站在女客旁边为她捶打肩膀。女客竟不自觉地发出两声呻吟，姜沃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像在看一场戏。面对这样的大客户，他从来不用那些冰冷的数据为自己进行宣传，什么七大机构评选的顶级专家，什么20位名医主刀30000例美容成果，还有什么面部年轻10岁，丽颜永驻，诸如此类，一概摒弃。他采取的是不宣传不张扬的策略，让客户切身体会，那样才能深入心底，直达灵魂，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剥夺。一阵轻柔的旋律忽然响起，姜沃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朝女客点一下头，说声抱歉，起身走到露台上。返回时，女客正在品茶，两名茶童侍立一旁。女客问，是姜院长的红颜知己吗？姜沃并不在意，笑着说，8月在西班牙的布尼奥尔举行整容行业峰会，邀请我参加。 呀，那可是全球有名的业界大会。 女客发出惊叹，终于长长地舒了口气，拿过自己的小包。姜沃使个眼色，茶童躬身退下。女客说， 我如果不与姜院长合作，那才是真正的遗憾。 合作愉快。姜沃伸出手与女客握在一起，他要的并不是这一个， 而是这一个后边的一群。这位40多岁其貌不扬的女人，其能量辐射到海外各个著名的经纪公司，客户主要是海内外的演艺界明星，拥有了她的信任，就等于打开了程序。高端的整形美容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首要条件是隐秘和安全，而这两个条件恰是江沃的强项。女客从沙发上站起身，江沃送她到门口。江院长，什么时候也给我整整脸吧。女客笑道。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在我眼里你真的很美。江沃流露出真挚的眼神。女客停下脚步，端详着江沃，那张娃娃脸配合那副表情，让人觉得她是如此真诚。女客的脸居然红了红。啊，我今天很开心。女客伸出手，再次握住江沃的手，指尖在江沃的掌心轻轻撩了撩，转身离去。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江沃抬腕看了看表，刚才是左文打来的电话，上午的开业庆典江沃并不打算参加，一是他要见这位贵宾抽不开身，二是为了彼此的安全，他不愿在大庭广众之下与左文过度接触。不过今天下午还是要去一趟，毕竟同伴的事业升到了新的高度，应当表示祝贺。此外，左文显然还有其他事情要商量，如果没有猜错，应该与骆子轩有关。江沃站在落地玻璃窗前，望着窗外的园林，园林中间有栋小楼，造型别致，远处隐约传来机器轰鸣声，那是赵家门开发区的建筑工地。江沃从窗外收回目光，拿起手机拨通一个号码，良久对方接起来。江沃问，还没睡醒啊？对方慵懒的声音， 在做别的事儿。 你也没去万隆广场？ 上午比较忙，我跟总人说了下午吧。 对方打了个哈欠，好，下午见。天宝公司总部是一幢20层的大厦，窗玻璃上反射着耀眼的阳光，大厦四周绿树环绕，喷泉、路灯、布景台琳琅满目。此时一楼宽敞的大厅内，后勤管理者正在检阅刚刚招聘的保安，12名新保安排成一列，穿着崭新的制服，造型新颖而不失威严。管理员吴强正在训话，忽然挺着腰杆紧走几步，站在入口处，上半身与下半身折成90度等待着。玻璃旋转大门敞开，外边的人刚进来，吴强立刻说道， 冯总好。 一众保安就等候在旁边一起敬礼。冯琛皱了皱眉，阴郁的目光扫过，勉强点一下头。他常年深居简出，最讨厌眼下这种场面。冯琛乘坐私人电梯直达顶层，陷入短暂的迷离状态。人这一生就像背着棺材上楼，不可急躁。冯琛的脑海中浮现这样一句话，近来他脑子里常常冒出一些闪光的句子，感觉自己越来越像哲学家。天宝公司昼夜运转，最忙碌的是金融投资部的精英们，生物钟随着全球气候一起转动，除了国内的股市，黄金期货市场、外汇交易市场也都有他们的影子。冯总，魏先生不停地打来电话。前台接待员说道。冯琛不置可否，进了自己的办公室。由于左文对女秘书特别忌讳，因此冯琛只设了2名男助理，另有接待员3名。冯琛与左文一直在一起，但直到5年前才正式结婚。江沃并不赞成他们的婚姻，他希望两人继续保持同伴关系， 这样有利于各自发展。冯琛理解姜沃的意思，在很多时候保持同伴关系比婚姻关系更加安全，尤其是他们这种经历过共同的往事，而且曾经把心底最黑暗最肮脏的秘密摊开在对方面前，从身体到灵魂均处于透明状态的一对男女，结婚以后如何相处，又如何自处。不过冯琛爱作文，而且冯琛惯于走险棋，他认为换一个角度看，他与左文的婚姻反而会更稳固，更有生命力。左文应该也是这样想的。冯琛靠着办公椅，望着对面墙上的油画，巨幅画卷上画着一只狼，孤独地行走在晚霞中，背景是苍茫原野，画面上大部分区域是黑色与红色交织的景象，既浓烈又沉寂。办公室外边忽然传来嘈杂声，一个人闯了进来，两名保安追入，接待员气喘吁吁地跟在后边。闯入者显然与保安撕扯过，他曾来过几次，保安知道他是客人，因此没有使用暴力。 冯总，魏先生一定要…… 冯琛摆摆手打断接待员的话， 你们出去吧。 闯入者跌坐在沙发里，呼呼地喘气。此人名叫魏安海，专业是投机炒矿。冯琛不露声色地看他一眼，上个月见到魏安海时，此人还是一副志得意满的嘴脸，眼下却是衣冠不整，脑袋上原本不多的几绺头发乱蓬蓬地垂下来，脸胀得紫红。冯琛埋头于手上的资料， 冯总啊，你得帮帮我呀。 魏安海终于吐出一口气，冯琛仿佛没听到。魏安海突然从沙发上滚爬到地上，双膝着地挪到办公桌前。冯琛皱起眉头瞥了他一眼， 你这是干什么？冯总啊，只有你能救我啊。 魏安海带着哭腔说， 起来吧，你看你像什么样子。 冯琛靠在椅子里翘起二郎腿， 魏老板，你的尊严呢？命都快没了，尊严是他妈的狗屎。 魏安海嘶声说， 别说脏词，我最讨厌人家满嘴脏话。 冯琛说， 对不起对不起冯总，你只要肯出手，我的命就是你的。 魏安海跪在地上仰望着冯琛， 我给过你机会，两个月以前我找了一位金主想买你的红叶铜矿，当时你告诉我矿上有60万吨保有储量，实际储量超过150万吨，如果再干三年扩建以后还有400万吨以上的储量。 魏安海惊讶地瞪大眼睛，冯琛居然把他说过的话记得如此清楚。冯琛接着说， 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把储量少品位低的矿床吹嘘为富矿，你不是第一个。去年四川甘孜一家银矿转让时说他们的矿银金属量达到5200吨，我调查之后发现实际金属量只有1000多吨。 做生意可以使用诈术，可要看对谁，是不是魏老板？ 是是是，冯总教训的对。 我没功夫教导你，教导了你让你长了见识，对我有什么好处？ 冯总，你是好人。你 冯琛介绍各大金主帮忙购买矿业，一方面是为自己累积客户资源，另一方面则是帮助特殊客人洗钱。在那些特殊客人中，的确有些人能救魏安海的命，然而就因为上次的红叶铜矿，魏安海得罪了其中一位客人。当时倒也没什么，魏安海正处于人生的巅峰状态，只是没想到报应来得这么快。三天前还没来得及出手的红叶铜矿发生了爆炸，在20万平方米区域引发透水，现场极度混乱。 魏老板，你知道自己死在哪儿吗？ 冯琛的声音飘来。 啊！ 魏安海瞪大眼睛， 你死在自己的贪心上。 冯琛弯腰用食指戳了戳魏安海的胸口，说完他站起身往办公室外边走去。魏安海步步紧追，全然不顾走廊里的职员如何看待他。途中冯琛接了个电话，然后乘电梯到了一楼，转向后院。下集当中，少年时结盟的三人在各自的领域混的是顺风顺水，那个懦弱孤僻的苏峰塔也已经完成服刑，回到了他曾经生活的小镇。他还是永远穿着黑色棉布长袖衬衫，所有的扣子都系上，然而时间似乎让他变得不一样了。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一首歌见证了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黯淡了刀光剑影，乱去了鼓角争鸣，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淹没了荒尘古道，荒芜了烽火边城。岁月啊，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心。 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沙里我沙里 103，你的故事天地。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由北京故事广播主办，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指导的2018年北京最美乡村故事征集活动现已启动。 您想分享自己的美丽乡村故事吗？声音故事投稿请登录懒人听书活动专区，文字故事投稿请发送邮箱北京最美乡村故事首字母 @126.com， 报名截止到9月10日。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江户 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电影《华尔街之狼》的原型，身价上亿却锒铛入狱，他就是乔丹·威尔福特。卑鄙、贪婪、不择手段，诈骗、洗钱、敛财不断，乔丹·威尔福特究竟是如何冲破道德与法律的束缚，迷失在金钱里无法自拔？他传奇故事背后的秘密究竟是什么？档案为您讲《华尔街之狼》乔丹·威尔福特恶棍成长史。 我们为您找到了1991年10月14号的《福布斯》杂志，其中的一页是专门对乔丹·贝尔福特的报道，我们一块儿来看一看。今天，他的公司斯特拉顿·奥克芒已经成立2年了，在纽约成功运作，煽动那些容易受骗的投资者买入风险大的股票。虽然这股票和牛肉鱼肉一样，都是容易腐烂的产品，但是利润却极其可观。就这样，靠欺骗买家操纵市场，贝尔福特攫取了大量的财富。直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还不到30岁的贬尔福特每周进账6万美元，变身为拥有数千万美元资产的超级土豪。他不仅在汉普顿买了一处超级住宅，还拥有一个跑车舰队以及一架私人直升机，而他手下的经纪人平均年薪也高达8.5万美元。对于这些原本只能去开卡车、装修房屋或者是买卖毒品的人们来说，贝尔福特就是改变他们命运的上帝。 然而，这种无法无天的行径自然激怒了所有的监管机构。1992年，在接到一些投资者的举报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开始隔三差五地去斯特拉顿公司调查。但当面对拿到的客户名单时，调查人员却一筹莫展，因为里面全是百万富翁和大老板。贝尔福特卖垃圾股给这些有钱人，不属于违法行为。据说有一次，调查人员一边在公司里查账，贝尔福特还一边在交易室里指挥经纪人哄抬股价，并在3分钟内赚了1250万美元。如此明目张胆，但调查人员却无计可施，拿他没辙。 最后，由于实在是查不出什么大问题，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只好用一些鸡毛蒜皮的理由向贝尔福特开出了一张250万美元的罚款。但由于斯特拉顿公司资质健全，几经协议之后，最终仅仅支付了10万美元。这笔钱对贝尔福特来说简直是小事一桩。狂妄自大的他丝毫没有把这一次警告放在心上，依旧在追寻金钱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华尔街之狼》中的纸醉金迷场景一样，为了显示自己的成功，威尔福特过上了穷奢极致的生活。他开始嗑药酗酒，以及夜以继日的派对狂欢。 We were making more money than we knew what to do with. 而他对手下的员工也是极其纵容，不仅毫不吝啬地给他们巨额红包，还请来大批的女人在办公室里为其助兴。威尔福特在回忆录中写道：“斯特拉顿·奥克芒应该被叫做索多玛和俄摩拉。索多玛和俄摩拉在圣经中是罪恶之城的意思。威尔福特创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帝国。” Everybody at this party, I just want to say one thing. You ought to be damn proud to be part of this organization. It's a special place, it's a special thing. Nobody else has this. Cherish this time of your life, people. It doesn't come around that often. It doesn't. Cherish it, hold it sacred. Yeah! 是凸显官司灵敏，乔丹·贝尔福特究竟是否能受到法律的制裁？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至此，已经不再有任何道德顾虑的贝尔福特，甚至向他同甘共苦的发妻特蕾莎提出了离婚，而离婚的原因，则是因为这个叫纳丁·卡里达的女人。 纸醉金迷的生活使贝尔福特周围围绕了不少身材火辣又性感的女人。在一次偶然的派对上，贝尔福特对身为超模的纳丁·卡里达一见钟情。由于有着相同的兴趣和爱好，两人迅速坠入爱河。 而当两人偷情被特蕾莎发现之后，贝尔福特顺势与她提出了离婚，并于1991年同纳丁结婚。 出于对纳丁的疯狂迷恋，贝尔福特不仅又斥巨资在全美最昂贵的长岛黄金海岸购买了一套豪宅作为婚房，还买下了曾属于可可香奈儿的一艘167英尺的游艇，并取名为纳丁号送给纳丁。而婚后不久，纳丁便为贝尔福特产下了一儿一女。 一位超模太太，一对可爱的儿女，还有用之不尽的财富，外人眼里看似超级圆满的人生，在贝尔福特这儿却并没有得到满足，反而变得愈加贪婪。 贝尔福特是一名出色的演说家，但他其实也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模仿者。 I am not a destroyer of companies. I am a liberator of them. 他模仿的对象是他最喜欢的电影《华尔街》中的角色戈登·盖克，一个无情的企业掠夺者。 Well, in my book, you either do right or you get eliminated. 同戈登·盖克一样，贝尔福特为一己私利，无视道德与法律的底线，继续疯狂敛财。直到90年代中，贝尔福特已经身价过亿。而他手里的斯特拉顿公司已拥有了超过1000多名的股票经纪人，涉及的股票发行总额超过了10亿美元。 贝尔福特曾经说过，如果你想让世界变得更好，就去尽可能的赚更多的钱吧，然后把钱分散出去。的确，贝尔福特自打成功以后，一直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然而令人诧异的是，他不仅自己挥霍无度，还鼓励斯特拉顿的员工们挥霍，尽可能的挥霍，最好超过自己的金钱能力。原来贝尔福特认为，只有挥霍才能逼着他们去赚更多的钱。这虽然听起来有点荒唐，但这种生活方式也无疑给所有员工树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是一段贝尔福特在平日里的生活录像。 天方都会在游轮上举办这场派对，而来者大多数都是斯特拉顿的员工。然而狂欢之余，贝福特还不忘干起他的老本行——演讲。极具煽动性的演说成了派对的助兴剂，这也令他完全迷失在了自己的帝国。 其实，贝尔福特高调的做派早就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他就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格雷格·科勒曼。在他的眼中，贝尔福特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棍。为了把这个大肆敛财、让无数股民深陷破产境地的恶棍送进监狱，科勒曼其实早在1992年就已经开始秘密地对他展开调查。 但鉴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失利，这一次科勒曼打算把切入点放到斯特拉顿的员工身上，从他们口中获取一些蛛丝马迹。 I do not recall that, okay? Mr. Min, thank you for coming in today. You to finish the rest of that Danish? Sorry, I have no recommendation of that. No. Jack? No. Stat? No idea. I don't recall that transaction. You guys are remote. Okay. 然而令科勒曼没想到的是，贝尔福特对手下的员工实在是太好了。面对科勒曼的数次审问，大家竟全都心照不宣，守口如瓶。 No, I don't recall that at all. 虽然一开始就吃了个闭门羹，然而科勒曼却并没有放弃。在接下来的几年间，科勒曼抽丝剥茧，继续搜集证据。虽然依旧还是一无所获，但他的坚持不懈让贝尔福特感到了一丝不安。于是贝尔福特开始寻思怎么能把钱变得安全。 经过几经周密的思考，贝尔福特决定把一部分钱转往瑞士银行，因为在瑞士的法律里，只有贝尔福特在瑞士也被定罪，他们才会跟美国的司法部门合作，如果没有，他们有权拒绝提供贝尔福特任何的财产信息。不过股票诈骗在瑞士也是属于违法行为，但如果用其他人的名字开户，那么美国依旧无权干涉与知晓。于是为了躲避美国司法部门调查，贝尔福特开始哄骗妻子纳丁的一位婶婶在瑞士为他开账户，并在这个账户里非法转入了一大笔巨额资金。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要知道，洗钱正是科勒曼最为擅长的调查领域，而贝尔福特的这一举动正好给了他机会。 格勒曼找到一些帮贝尔福特洗钱的证人，利用这些证据向瑞士方面提供了相关日内瓦银行家们的信息，最终说服了以严守客户信息见长的瑞士银行，取得了贝尔福特在瑞士银行合作伙伴的帮助。1998年美国联邦调查局以证券欺诈、洗钱等名义正式对贝尔福特进行了逮捕。 就这样，贝尔福特叱咤一时的斯特拉顿帝国轰然倒塌，就如他最崇拜的电影《华尔街》里戈登盖科的下场一样，贝尔福特最终为他的贪婪付出了代价。 随着贝尔福特的被捕，他一手创立的斯特拉顿奥克芒公司被取缔，他的巨额资产以及超级豪宅也落入政府之手，而他曾拥有的私人直升机因嗑药后驾驶坠毁在自家草坪，他的超豪华游艇也因不听船长劝阻强行驶入风暴中而沉入大海。至此，贝尔福特这个财富、贪婪与罪恶编织的传奇人生就这样画上了句点。思想的历练，人性的转变，如今贝尔福特不仅是纽约时报销量最高的作家，也是全球最热门的讲师之一。他传奇故事背后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大案继续为您讲述。 在取保候审期间，贝尔福特依旧住在自己位于长岛黄金海岸的别墅里。然而就在这一天晚上，他几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望。原来纳丁向贝尔福特提出了离婚，但双方却因为孩子的抚养权问题争执不下。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一个曾经幸福的家庭，在贝尔福特被控告之后，就这样彻底的崩溃瓦解。面对空荡荡的豪宅，如今贝尔福特第一次感到了金钱所不能填补的空虚。于是悔不当初的他决定开始自我救赎。从被捕到2004年被判有罪，贝尔福特的法庭之争旷日持久。我们为您找到了1999年9月24号的纽约时报，在这个里面对于贝尔福特的指控与辩护有着详尽的描述，我们一块来看一下。首先看一下标题，斯特拉顿奥克芒高管承认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因为在过去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贝尔福特协助了当局调查其个人和其他的股票经纪公司。布鲁克林的美国助理检察官乔科恩声称，协助调查可以减少他们二人此次所面临的可能入狱15年以及成千上百万美元罚款的判决。原来当36岁的贝尔福特面临超长有期徒刑的时候，为了减轻刑期，贝尔福特决定和联邦调查局合作。他花了很长时间主动收集并提供对合作伙伴和其他股票经纪公司不利的铁证。最后在经过长达6年的指控与辩护之后，2004年，贝尔福特因证券欺诈和哄抬股价导致投资者损失近2亿美元，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式起诉。终审判决为贝尔福特证券欺诈和洗钱两项罪名成立，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赔偿受害者款项共计1.1亿美元。2004年，贝尔福特被送到了加州的一所联邦监狱服刑。据说他的到来就像猫王来坐牢一样轰动，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的狱友竟然是因贩卖毒品而入狱的喜剧明星汤米中。因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这两个人呢，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聊的朋友。当时的汤米中正在写一本书，而他极力建议贝尔福特也把自己的传奇经历给写下来。原来汤米中特别喜欢听贝尔福特讲华尔街的故事，每次都因为贝尔福特夸张的描述笑得喘不过气了。就这样，在汤米中的启发下，贝尔福特开始决定写自传。他把当年对金融的热情转化到了写作上，不到一年，贝尔福特就成功的完稿，并将自传命名为《华尔街之狼》。要知道，贝尔福特的斯特拉顿奥克芒公司其实并非坐落于华尔街，而是在长岛郊区的一家商场里，给自己起名叫《华尔街之狼》，或许是出于忏悔，忏悔自己曾经像狼一样贪婪、不择手段。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本书却竟给贝尔福特的人生带来了新的转折。原来当外界得知这贝尔福特要写自传的消息的时候，多家出版社纷纷表示出了兴趣，最后兰登书屋拿下了版权，并提前支付了他200万美元的稿费。在狱中都能赚钱，不得不说贝尔福特就是一个天生的吸金能手。 由于积极配合联邦调查局调查，再加上狱中表现良好，贝尔福特最终仅服刑了22个月便获得保释。而保释后1年，他的自传《华尔街之狼》也正式出版。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本书一经上架便大受追捧，成为了时下纽约最为热门的畅销书之一。 登记 FC 不仅如此，他过山车般的故事还被好莱坞著名导演相中，改编成了票房过亿的电影，而贝尔福特也因此获得$1,000,000的版权费。 然而，从华尔街巨头到畅销书作家，这仅仅是贝尔福特成功转型的第一步。出狱之后的贝尔福特开始反省和思考自己的人生，于是他决定尝试巡回演讲，并开始在高等院校提供关于他人生故事的免费讲座，目的则是为了让大家以他为鉴，不要重蹈覆辙。贝尔福特曾经说过，如果你想变得富有，就要全身心的投入。是的，贝尔福特对一件事的兴趣能发展到废寝忘食的程度，这也是他的成功秘诀和人生哲学之一。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贝尔福特这个金融界独树一帜的争议性人物，在经过几年的努力之后，如今已经完全转型为全球最炙手可热的热门讲师之一。 贝尔福特的演讲从自己人生经历转为了推销培训，他开始教全球各大公司的企业家以及员工们如何进行市场推广以及说服力的艺术。 I was pretty much a born entrepreneur from the time I emerged my mother's womb. And I have to tell you this, you know, some people think sales is a dirty word. Selling is everything in life. Either you're selling, meaning you're influencing, persuading, or you're failing. Every sale is the same. Watch. It's a straight line. This was the magic. 像以前一样，贝尔福特如今仍是靠着自己强大的说服力和能言善辩的口才吃饭。只是这一次他做的事情终于是合法的了。 时至今日，他仅仅一个小时的演讲课程出场费就高达至$150,000。虽然如此高的收入，但也只是他曾经收入的九牛一毛，而且这些收入他也不能全部据为己有，因为根据当时法院的判决，他要将所有收入的一半支付给数以千计的受害者们。虽然现在贝尔福特已偿还$1,160,000，但离$1.1亿的总额还相差甚远。 如今，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贝尔福特居住在洛杉矶郊区一栋普通的三居室里。尽管如此，可还是有一些人认为他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但贝尔福特也在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大家，他在用他所知道的回馈社会，回馈大众。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读书、品书、论书，以书会友，可以娱情；以书养心，可以明志。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我是作家周梅生，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您的故事天地。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知道吗？